任何人不知道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哪儿。那么我们本身，我们自己听音乐，我们自己什么音乐基础，什么音乐的意见都借鉴，我们会做比较，别的东西跟我们的东西会做比较，我们会比出一个好坏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能力在哪儿。那你知道你能力在哪儿以后，你有了信心以后，也可以完全的去发展你自己的东西，你不用顾及太多。如果你做一个音乐是会，哎，我想有一万个人听我的音乐，那你这样你做不出来音乐。那你如果你第一，你做音乐是，我操，这音乐是我自己做的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在那个时候，那个就是艺术了。